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坐落在平壤市风景优美的龙月山脚下，改建后一年来，共有400多所学校的学生少年在这里参加了愉快的夏令营生活，其数共达18000多名。仅在今年也就有平壤市的6000多名学生少年来到这里参加了夏令营生活。